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说起这爱情的典范，现如今已经不单单是美女配英雄这么简单了。可是在中国古代，您看这戏曲小说里边都是以这才子佳人居多，才子配佳人，听着这俩词儿啊，您就能学出这浪漫的味道来。苏东坡可谓是大大的才子啊，究竟什么样的佳人才能成为他的配偶呢？让他写出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这句动人的诗词，那这位女性又是何许人也呢？一个是不思量自难忘的结发娇妻，一个是温顺贤惠的乡下老婆，一个是能歌善舞最懂心意的小妾。64年坎坷起伏的人生，三位不同性格女性的陪伴下，究竟谁才是大文豪苏东坡的最爱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苏东坡情话第一集。林语堂先生曾经写过苏东坡传，一开篇先生就说，要了解一个死去已经1000年的人并不困难，因为活着的人还有很多可能性，谁也不知道他在应对危机的时候会怎么行动。而且活着的人总会有一些小秘密，那些最精彩的秘密往往是在他死了很久之后才会泄露出来的。了解苏东坡就没这么费劲了，您可以读他的800通私人信件，读他留下的札记，读他的诗词歌赋。也许李白更为崇高，也许杜甫更为伟大，但是林语堂先生最偏爱的还是苏东坡。一个诗人得到后人的推崇，他的魅力究竟在哪儿呢？有人说苏东坡最懂得生活，最会生活。现如今这书店里头有东坡菜谱，大街上有梅州东坡酒楼，什么东坡肘子、东坡鱼、东坡豆腐、东坡羹，足足能摆一大桌。苏东坡是爱吃也会吃，吃完了还写诗纪念，吃野鸡写野鸡，吃鳊鱼写鳊鱼，哪怕喝碗粥呢也得写一首豆粥。小小一碟蔬菜也成全了一首诗，叫春菜。单从吃饭这一点上就能看出苏东坡这个人呢非常有情趣。现如今姑娘们谈恋爱要求比较多，除了有房有车，这人呢最好还得性格好、幽默感强、有生活情趣。都说女人呢容易被文字打动，几千年来文人留下的诗词歌赋数不胜数， 动人的诗篇层出不穷。然而最能打动天下芳心的却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苏东坡。现在很多姑娘在网上写博客，口口声声的都祈祷说，不管历尽千辛万苦，希望来生来世能给苏东坡当老婆。当然了，姑娘啊爱幻想，既然跟苏东坡没生的一个年代，也只能幻想着下辈子能有这福气了。苏东坡已经作古900多年了，为什么还能让姑娘们为之心动呢？他在世的时候又是谁三生有幸的给苏东坡当老婆了呢？宋神宗熙宁8年，这一年39岁的苏东坡刚刚被调到密州做知府，那个时候受重用的人都被留在京城为官，他却给调到山东了，这不就是变着相的被贬了吗？父母大人已经不在世了，弟弟的仕途也不顺当，苏东坡显得郁郁寡欢。就在一个冷清的夜晚，苏东坡梦见自己死去的妻子，梦见妻子正在含情脉脉地看着他，两个人就这样相对无言，互相凝视。醒了之后，苏东坡回想起梦中的情景，想起妻子的温柔多情，一颦一笑，相思之情犹如潮水般席卷而来。苏东坡情不自禁，一蹴而就，写下了千古流传的《江城子》。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轩窗正梳妆。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断肠处，明月夜断松冈。当时这苏东坡的结发妻子叫王福，离开他已经整整10个年头了。大伙儿都知道，苏东坡是开创豪放派的代表词人，跟婉约派的风格迥然不同。有一个小故事就说明了豪放派和婉约派的区别。有一回啊，这苏东坡在翰林院碰上了一个特别会唱歌的牧师，这苏东坡就问他说，我这词和柳永的词相比如何呀？牧师回答道，柳郎中的词只适合17、18的小姑娘，手拿着象牙板，一边拍一边唱。今宵酒醒何处，杨柳岸，晓风残月。而学士您的词呢，必须是关西大汉抱着铜琵琶，用铁板的打点儿，唱着大江东去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后来呢，这个故事就成了这两种风格的专用说明了。可是您看看这首《江城子》，感情细腻，真挚动人，看起来这苏东坡跟王福的感情还真是挺深厚的。苏东坡的老家在现如今的四川梅州，他的父亲苏洵据说是27岁才开始发奋读书的，后来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，入朝为官。苏东坡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愤世青年，老把归隐山林呐、不结婚呐、不当官啊这些话挂在嘴边上。老爹看他成天这么愤世嫉俗的样子，只好使出家长的身份来压他。迫于父母之命，苏东坡19岁这年娶了年方28的王福为妻。然而后世人好像挺不喜欢这种家长式的安排，认为苏东坡必须得是自由恋爱的先驱，而且还给这位大诗人安排了一位神仙姐姐做媒人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话说巴蜀之地自古就是人杰地灵，这里的中研书院更是远近闻名。苏东坡的父亲苏洵跟这个书院的老师王芳两个人是好朋友。苏洵看这书院环境山清水秀的，老师也教导有方，声名远播，就把儿子苏东坡从眉山给转过来，送到了中研书院就读。苏东坡的聪明自然不用说了，可他一进这学校就被这儿的山水给迷住了，成天的就倒腾花花草草，诗文都给扔一边了。老师王芳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啊，所以他每回上课都给这苏东坡出难题。您想啊，那个时候苏东坡还是一学生呢，就是再聪明这学识也在这摆着呢，老师要难为你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吗？这些难题苏东坡经常回答不上来，在课上净出洋相了。苏东坡不服气呀，暗中较上劲了，夜里头秉烛夜读，在那儿看书啊苦读啊。有一天深夜，苏东坡照例在窗前埋头看书，有一个身穿青衣的女子悄没声的进了屋了。这姑娘看着苏东坡挺认真，也没打扰他，拿出一支熏香就点上了，坐在一旁就看着苏东坡。苏东坡正念书呢，忽然闻到一缕幽香，深吸了一口，顿时觉得心旷神怡，哪儿来的香味儿啊？猛然回头一看，忽然看见自己身边坐着一位姑娘。苏东坡吓了一跳，赶紧起身，哦，姑娘，你是谁呀？这姑娘抿嘴一乐，打扰公子了，我叫于倩，家就住在附近，路过这儿看公子读书读得入神，忍不住就进来看看。这姑娘大半夜的不老实在家待着，在外边瞎逛了什么呀？路过人家里头还不打招呼就进来看看，这事儿怎么看怎么蹊跷。可苏东坡呢根本没多想，姑娘说什么他全信了。哦，如果姑娘想看我读书，那你就来看好了。您瞅瞅，整个一没心没肺。打这之后，这于倩姑娘每天晚上都来陪着苏东坡读书，苏东坡想偷懒的时候，这姑娘就在旁边敲打他，少年好时光，不趁这个时候刻苦读书，将来你如何立身天下呀？你天资过人，千万不要因为偷懒把自己耽误了。一番话说的苏东坡无言以对，有美女在身边监视着，苏东坡读书也更为用心了。这位说了，于倩姑娘神出鬼没的，估计不是一般人吧？真让您猜着了，既然是传说，这里的主人公当然是非同小可呀。这于倩乃是钱塘江龙王之女，她遵从父王之命到中研慈母坛修炼，看见这苏东坡每天夜里秉烛夜读的，就动了凡心，生起了爱慕之情，这才幻化成了凡间女子，夜夜陪伴左右。后来这事儿让老龙王知道了，龙王爷火冒三丈，下令让闺女赶紧回来。于倩无可奈何，只好和苏东坡告别。临走的时候，于倩嘱咐苏东坡说，明年会有人给你提亲，到时候你一定要答应这门亲事。说完这话，这于倩转身不见了。很快转眼到了第二年的中秋，每年的这个时候，王芳都会邀请四方的文人墨客到书院里赏月，这年中秋也不例外，这邀请都发出去了。不过呢，今年的中秋有一个主题，他们书院旁边有一个深潭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一年呢，只要有人在深潭旁边拍巴掌，这水里的鱼就会自己蹦出来，凡是来参加聚会的人都得给这深潭起名字， 选出最好的一个刻在旁边的山崖上，千古留名。等到中秋这一天了，大伙齐聚书院，只见皓月当空，深潭一红，一拍手，这水里的鱼啊，果然是应声跳出。大伙围着潭水开始琢磨，都想起一名字，流芳千古啊。有叫看鱼池的，有叫钓鱼池的，有叫戏鱼池的。大伙儿听了半天，没有一个中意的。苏东坡灵机一动，脱口而出，何不叫他唤鱼池啊？您听听，唤鱼池，呼唤的唤，一呼唤，这鱼自己就蹦出来了。哎呀，这名字不错，清雅有神。就在大伙为之叹服的时候，王家的丫鬟送来一张纸条。原来这王家小姐听说老爹搞了这么一个起名会，自己也给起了一名字，写在纸上让丫鬟递过来。王芳打开纸条，当即吃了一惊，这名字竟然跟苏东坡起的名字不谋而合，同样是唤鱼池。后来唤鱼池这个名字一致通过，刻在了山壁之上。这次的机缘巧合倒是给王芳提了个醒儿，自己的女儿待字闺中，苏东坡又是一方才子，如此才子佳人，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。笔会结束之后，王芳就把苏东坡请到家里重摆酒宴，师生举杯邀明月，开怀畅饮。不知不觉间，这苏东坡可就喝醉了，在老师家里睡了一觉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苏东坡没事儿就在老师家里转悠，不经意间就来到了后花园，但见一栋清雅的小楼立在园中。忽然间有一个女子推开窗户，迎着朝阳在梳头打扮。虽然看到的只是背影，但是这位姑娘一举手一投足像极了之前那位于倩姑娘。后来王芳请人做媒提亲，将王福许配给了苏东坡，成就了一段佳话。传说中苏东坡基本算是自由恋爱，可在真实的历史上，他的婚姻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俩人结婚之前都没见过面，这苏东坡能幸福吗？王福这个人出身书香门第，知书达理，可您呢，就是再有才华也应该懂得内敛，藏着掖着才算是更美呢。这俩人结婚之后啊，苏东坡正处于十年寒窗苦读的阶段，每当他读书的时候，王福总是在一边陪着。有一天这苏东坡在书房里背书，背着背着下一句给忘了，在一旁的王福听见苏东坡卡壳了，顺口就把下一句接出来了。苏东坡当时大吃一惊啊，这首诗很冷僻的，没想到自己这位枕边人却轻而易举地对出了下句。苏东坡马上又问了夫人几句诗，这王福啊还是对答如流。苏东坡这才发现感情自己这老婆还是个才女，情不自禁地刮目相看，高兴万分。在妻子的陪伴之下，苏东坡不负众望，考中了进士，26岁这年入朝为官。仕途上免不了有些交际应酬，再加上苏东坡这个人又爱结交朋友，这礼尚往来就更多了。苏东坡为人坦率豪爽，有什么说什么，毫无防备之心。王福则是心细如发，她担心丈夫祸从口出。每当这苏东坡出去的时候啊，她都反复叮嘱，回来之后还要仔细询问待人接物的情形，告诫他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。家里头来客人的时候，这夫人就躲在屏风后头监听， 分析这些人哪个值得一交，哪个心怀鬼胎不值得交往。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，这客人嘴上就跟抹了蜜似的，他跟苏东坡第一回见面就打得火热，哄得苏东坡十分开心。等这人走了之后，王府转屏风出来，相公啊，您怎么能跟这种人浪费时间呢？苏东坡听得有点莫名其妙，这人多好啊，这么热情，这是怎么了？王府语重心长地给分析，您看这人说话呀，模棱两可的，一味的迎合您，讨好您，多半他怀有私心呢。跟这样的人做朋友，恐怕对您以后不利。王福的判断往往一语中的，苏东坡也愿意听老婆的话。几年之后，这位客人为了追求权贵，果然毫不手软地迫害了苏东坡。苏东坡这么大度的人，都发誓做鬼也不愿意再见到这个人了。看来这王福啊，在认识人这方面比苏东坡有眼光多了。然而红颜薄命，公元1065年，年仅27岁的王福不幸病逝，留给苏东坡无尽的思念和悲伤。苏东坡发誓三年不做慈父，爱妻病故，他反而是写不出像样的悼念词，写不出一首诗来纪念老婆。其实大音希声，这种无声的悼念远比任何一首悼词都更为悲切。直到十年之后，夫妻两个梦里相见，他才写出了自己内心的悲怆之情。王福去世的时候啊，苏东坡已经官至六品了，他的名气也是顶峰时期，这个时候续弦要什么样的老婆找不着啊。可苏东坡却娶了一个农村姑娘王润之，这个王润之又恰恰是前妻王福的堂妹。难道这王润之是王福的替代品吗？苏东坡对他又会有怎样的感情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